咁所以咧，越嚟越中意讀歷史。而當我讀歷史嘅時間，越嚟越發覺我中意問如果嘅，即係如果咁啊點？如果係咁啊點樣？有時如果帶俾自己好多嘅唏噓。我喺主教學嘅時候都提過呢啲例子。當年朱元璋劍刀洛陽開始名遲，當他死的時候，他就傳位給朱允炆，即建文帝。但當時個皇叔在北京的就想搶位，當時他有搶位之心。建文帝稍為姑息，於是就沒有採取行動，結果被個皇叔在北京打到嚟洛陽。咁當時朱允炆就扮死、炸死，即係揾個屍體代替佢，然之後自己就走咗去。咁從此之後咧，呢件事有兩個後果。第一個後果就係明，即跟住明成祖啊，即係明成祖咧就遷都由洛陽遷都去北京，從此中國就以北京做首都，明清民國一樣。第二個影響就係、是。明成祖好想捉翻呢個建文帝，但揾唔到佢喎。周圍全個國家揾唔到佢，驚走海外，要揾鄭和七下西洋揾佢都揾唔到。結果明成祖就下令閉封關、封海岸，隔絕曬中國同外國任何嘅溝通，驚建文帝翻翻轉頭搶位。從此開始條例就係中國唔同外界有任何嘅接觸，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文明倒退、科技落後嘅一個嘅國家。我就問：如果當年建文帝出手快啲殺咗呢個皇叔，或者個皇叔去到洛陽嘅時候殺咗呢個建文帝，中國又會點呢？一個好大嘅預告。如果當年冇陳圓圓呢個人物，吳三桂唔係因為李自成搶咗佢嘅愛妃陳圓圓嘅話，佢就唔會引清兵入關。清兵唔入關，中國嘅而家又會點咧？嗬？咸丰皇帝当时个清朝个律例就系惊皇帝后生死嘅时候咧，惊要将嗰啲妃嫔咧俾啲王子即系乱嚟啊，即系抢啲母后做，即系啲嘅太后做太太唔系咁好。如果皇室即系皇帝早死嘅话，要明明规定咧系将啲妃嫔杀晒。当年咸丰理论上要将其中一个妃嫔杀咗佢，不过一时姑息啊，见佢好可爱，都系唔好杀佢啦。所以咸丰死的时间，那个妃嫔仍然存在，后来成为西太后，后来成为慈禧。我话如果当年咸丰将那个妃嫔杀了的话，中国又会点？有呢个问题就是1925年孙中山好早死了，我常问孙中山如果不是咁早死的话。中國又會點？好多都預咗問，好多可能性。今日世界回教國家好強，勢力好強。回教一個基督教一個大敵啊，好難同回教同傳福音噶。即係回教一個好難傳，即係佢哋嘅信仰係好穩固嘅，即係唔容易進入佢哋嘅改變佢哋。雖然都有回教徒信耶穌，但好少。識呢個嘅即係穆罕默德當年嘅中東，當年佢哋所在即係沙特阿拉伯嘅地方。其實當時佢哋好多啲人已經聽過福音㗎啦，即係呢個穆罕默德即係細個已經聽過福音。但當年嘅梵蒂岡嘅教會唔係好著重傳福音。原因因為他們當時的時代大概主後五六世紀的時間教廷搞了一些教會教義來相爭，加上一些無謂的教義，也對遠方的福音的需要不太看重。結果這個穆罕默德聽 啲唔聽啲，又冇乜人同佢傳福音，冇乜人同佢講正確嘅道理，於是佢將聖經嘅道理搞埋曬，即係歪曲咗，然之後創出一個嘅回教。我又問：如果啦，如果當年梵蒂岡唔係咁為教義相爭，當時嘅梵蒂岡嘅教會唔會你爭我奪，唔能夠彼此用愛嚟到相待，亦都喺到遠方方嘅需要嘅時候，早啲傳福音，早啲用正義正確福音嚟到同當地嘅沙特阿拉伯嘅人講，同穆罕默德講。今日呢個世界又會點？呢個世界今日世界如果冇回教呢、這個教嘅話，呢、這個世界今日又會點樣？太多太多嘅如果。當我睇緊聖經嘅時間，我發覺聖經好強調一樣嘢：愛，實係愛，要我哋彼此相愛。但係睇翻轉頭嘅時間，就想提到梵蒂岡當當時迷於彼此相爭，為教義相爭，而對遠方嘅有需要嘅人，個個嘅愛心似乎唔足夠，為啲唔重要嘅事情，你要花好多嘅精力時間。睇聖經嘅時間，其實聖經強調彼此相愛，愛係信仰好重要嘅元素。當教會冇愛心嘅時間，教會唔再成為教會。呢度話親愛弟兄啊，我們要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係從神嚟嘅。凡有愛心嘅，都係上，即係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好簡單嘅道理。跟住就八節佢話：冇愛心嘅就唔認識神，因為神就係愛。基督好強調愛心。當教會唔能夠用愛心待人嘅時間，當教會有紛爭嘅時候，為啲唔重要事情，如果為真理紛爭可以，但為啲唔重要事情有紛爭嘅話，就冇嗰個嘅愛心。經冇愛心嘅時間，我哋信仰就成為一個嘅空泛。因為經人提到就係上帝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即係藉著他得生。上帝也因愛我們嘅心，在此起名了。要講到耶穌基督嚟道成肉身，要彰顯出一份愛心。基督教如果唔離開愛心嘅話，基督教就唔再係基督教。我哋出十字架係愛嘅一個嘅表現。啲好靚嘅説話，第十節話唔係我哋愛上帝，乃係神愛我哋，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再要挽回，這就是愛了。好強調耶穌基督嚟向我哋顯明乜嘢叫愛。十字架就係愛的表徵，所以有時見到那些即係無論是香港、喺加拿大嗰啲黑社會的人嚇，即係開片啊、打交啊，咁啊，心好個條頸掛咗十字架，我覺得好無謂。咩十字架？十字架咩嚟㗎？唔係一個裝飾嚟㗎嘛？十字架係一個表。愛代表愛，跟住去到第十八九節，好喜歡經文啊！喺我哋嘅情人節都寫出嚟啊！我哋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就因為神咁愛我哋，所以我哋能夠去愛神，我能夠彼此相愛。我個源頭就係神。一個信徒如果冇愛心嘅話，當然佢表面話佢係愛神。實際上卻不是，他以為自己愛神，他以為自己是宗教人士，他以為自己是基督徒，但他未必是。今天的題目叫《靈命與愛心》。當我信主越來越時間，我們感受到靈命和愛心其實是一樣東西。靈命不可以決定愛心而存在，不可能的事情。誰是靈命啊？有時我哋可能睇即係啲人睇太多嗰啲嘅，即係唔知係受啲外邦影響咩啦，例如將靈命呢樣嘢變咗一種神秘嘅一種嘅主義，好似啲入邊啲中世紀嘅西嗰啲嘅修道士嚇，就匿埋喺深山裏邊咧去修練佢嘅靈命嚇，即係我唔知點樣咩修練法啦。但係我常都問一個問題。當一個基督徒離開人群，去到深山修練佢哋嘅靈性、人神嘅關係嘅時候，遠離咗人群，遠離咗有需要嘅羣體嘅時間，你嘅愛心如何？ 来到彰显，没得彰显的，你只有爱神，宁命离开了群体，离开了，没意思。刚才有个意思是吧，站于天地之间，让我们纪念世间的恶，让我们知道世间的痛，然后向我们宣告神的爱。当你不理世间的痛，不理世间的事情，当你不理这个世界幽暗的角落的时候，基督教就没有了那种心。我们信耶稣没意思，因为我们不是真的信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爱，神是爱，但是你没有那份的爱，怎么灵命和爱心不可以来到去分割。不过有时我们会用到我们的方式，可以了，我喜欢怎么信就怎么信，用我们的方式去表达我的信仰，用我们的方式去做一个基督徒，不在乎神想我是怎样，最重要我是怎样。上一个礼拜某团契里面某姊妹分享到一本书，本书好像是当我读书计划的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大不同》。这本书其实我在两年前到在香港一个基督教书展里面最好卖其中一本好卖的书。当时我是喜欢鱼的，我挺喜欢养鱼，猫狗是一般啦，但我知道我哋教會都有特徵嘅，好多人話中意用即係中意狗嘅嚇，狗即係唔係只狗黐嘅，但係好中意狗。貓我就唔知當中多唔多，我知道有個人用狗。神做貓同做狗真係好唔同，貓同狗唔同。咁書又從嗰度又講起，貓同狗真係好唔同。你我未，我常常喺電視，我諗你都見過啦嚇。啲狗表演係咪啊？跳欄啊！啲狗可以做呢樣做呢樣擔，即係咩啊？喺啲賣團都會搞嘅，即係真係狗可以俾你訓練到做好多嘢嘅。我常常都話，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唔會見到人可以訓練只貓做同一樣嘢，只貓跳欄、鑽窿，睬你都傻啦！如果有人能夠訓練到他貓做很多動作的話，麻煩跟我說聲，什麼都控制，沒有可能貓坐在你的傻。那本書提到一個提過的笑話，貓和狗主人的關係就是你給我吃，你幫我，你給我住，你供應我所有的東西。貓會話：我是上帝。狗不同啦，當你供養我所有，俾我衣食足夠，你是上帝，我信服你。你明白我意思啊？貓同狗不同，貓嗰個咪貓上帝嚟噶嘛？貓好自我中心嘅，咁所以好簡單就將呢個道理套喺信徒，你都信徒係真唔好意思啊，真係嘅。是狗嚟嘅，就係佢呢個例子唔好，但真係用翻咁少例子。中國人講狗係好衰嘢嚟嘅，但狗真係好嘅。當主人對佢好嘅時間，狗就有個順服嘅心。啲信徒係順服嘅，聽上帝嘅説話嘅。但有啲信徒係貓嚟，小自我嘅。我話即係想我點啫？我點樣？我嘅信仰如何係我嘅事？我中意點樣嚟理解神係我嘅事，我中意點樣嚟事係我嘅事，我點做一個好基督徒係我嘅事，我中意喺心身裏面讀經係我嘅事，你要我做嘢唔關我事，用我自己嘅方式嚟到去實踐信仰，呢個唔係狗嘅方式信仰，呢個貓嘅方式嘅信仰，呢個自己中意點就點信仰。睇下聖經嘅時候，聖經教導我哋。要對神有一個順服的心，不是按照我們想的方式來敬拜。我看聖經就很多這樣的情況，很多情況。最出名的例子，可能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掃羅的例子。掃羅要打仗，想打贏仗，打贏仗很簡單，你要神幫你，那就獻祭，你不是祭司，你怎麼獻祭？我要打贏嘛， 我得用事情我就献祭，献祭上我献祭神就帮我。啊，对，有嘢你信徒话考试未备好考试点算好咧？唔紧要，打面圣经去市场，收埋佢。神与我同在，仲唔点？我带埋你去喎，我带埋你去喎。你平時唔戴頸鏈嘅，我戴人頸鏈十字架戴大嘅，重點呢係咩啊？係對神嘅操控，我帶埋你去。掃羅獻祭，我唔係祭司啊，獻祭嗱，我獻咗祭，你仲唔聽我？所以嗰度弟兄姊妹，你下個月可能有好重要嘅嘢做，可能下個月求婚，可以升即是 要去申請很重要的工作啊，各方面。然後你今個月呢得步奉獻，弟兄姊妹心裡有時心啊，今個得步啊，平時結咁多，我今得步出步啊，下次你下個月嚇唔得，哇收翻啊，同阿同執事會唔該回水。點解神唔聽我禱告喎？點解聽禱告咗我奉咗三倍兩倍啊？呢個咩嚟嘅？呢個操控。掃羅用同阿心態。去奉獻，結果話乜嘢啊？神話聽命勝於獻祭，你聽神兩句話，你信服人重要過你獻多過我祭。弟兄姊妹，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有嘅滋養滋任。總之係我哋對唔對神有一個順服嘅心。神要作我哋要作神要我所作嘅事情。十戒。是一個用來遵從十戒的信仰，就是十戒。其實十戒之前，在創立第二十章，十戒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文，就是愛耶和華，曾將你們從入為奴之地埃及帶出來，所以你要聽我的話。第一戒不可以有別神，第二戒不可以聽偶像。十戒之前很重要，为什么要听你十戒啊？因为我曾经向你施行救赎，所以你要听我。听好多狗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可能你听过啊。日本有个人养狗，那只狗夜晚就会在火车站接主人，后来主人离世，听了吗？跟住嗰幾年，只狗安樹看後都去嗰個火車站，只不過並都接唔到嘅主人，因為那個主人對佢有恩報恩。你所想象到依個咩？依只狗就會平時好好聽話，好聽話，因為報恩。我曾經將你從為奴之家領出，所以你要聽從十戒。这个是因和果，为什么去听啊？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份恩情，不是吗？我想做怎样，而是你要听从神的说话，所以顺服很重要。圣经我们读，因为你明白神的说话。上个礼拜排了一张，就是教会的真的是副业知多一点点，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看，可能没看，可能有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我觉得很值得，因为圣经都在末世预言当中很多次提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在过去里面历史当中，以色列受过很多残害，很多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600万人被屠杀，受好多的苦。当你受好多苦，当你一人不想受苦的时候，你怎么对人？我用另一个例子，有个人有老婆，后来娶了二奶，就以前不是现在，以前的年代娶二奶。咁大嬸咧就大婆咧就哇對嗰個黐個貼士咧，即係你當妹仔咁細啊，日打夜打，日鬧夜鬧。嗰、那個二奶就好慘，唔係個二奶叫貼士啦，好淒涼，哇好淒涼好淒涼。咁結果咧，那個大婆咧就死咗啦。 跟住個頭窿個咧，就最大第三個接線。你估後果會點啊？有兩個，第一個後果會先到第三個，因為俾人捱過、俾人打過，知道做接線，做得做細一個嘅妻娘，咁就唔會再咁樣咧，唔會再用呢個方式去對第三個，因為自己經歷過個慘痛。呢個係好嘅情況，呢個情況。今次就唔我打你，我俾人打得多，你打死你衰嘢。兩種情況，當然第三種情況咧，以色列弟兄姊妹喺邊一種啊？我哋嗰陣時，即係睇翻打開報紙，當我睇到即係猶太人，以色列即係對西岸、對加薩地帶嗰啲嘅巴勒斯坦人嗰種嘅嗰個殘害、嗰個迫害，即係我哋唔能夠唔話佢係第二種。其實當年以色列受好多好多嘅苦，好多好多嘅苦。到今日佢而家唔立國，唔需要埋苦嘅時候，常理應該係你以前點樣愛人，應該今日知道佢俾人逼害嗰個慘況。但係今日嘅以色列，卻對好多人境內嘅巴勒斯坦人做咗啲好逼害性嘅嘢。點解？點解？當年咧受過被逼害嘅苦，點解今日能夠以愛嚟待人？你今日去我叫佢以色列，以色列。如果問今日以色列係咪仲係敬畏耶和華嘅？我話可以話係。啊，好多猶太，無論係境外嘅猶太人們，好仍然都有個統制，有擺啲經文，佢哋按照聖經話喺門框上邊紀念耶和華律法。你叫佢哋以色列、耶路撒冷哭牆，仍然好多嘅人，無論係百姓，無論係士兵，喺度向耶和華嚟到禱告，哇，好虔誠咁嚟祈禱。今年另外很多猶太人仍然是很敬虔的敬奉上帝的人，但是他們卻不能夠按照聖經所說的以愛來待人，只是用愛來弟兄。其實猶太，其實當巴勒斯坦人向前看回歷史的時間，都是他們血緣的關係，大家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孫，以色列阿拉伯人同猶太一樣嘅阿伯拉罕子孫，大家都係有血緣關係，係你嘅弟兄，但係卻即係唔能夠以愛嚟待人啊！所以上次嘅文章我俾大家睇就係羅石為牧師，見到即係以色列人，即係今日好多嘅地方嘅人都即係去支持去救濟一啲。嘅猶太人，咁佢啲文章，如果記得嗰篇文章講嘅時候啊，即係值唔值得？即係猶太人好自私，人幫自己就話好你哋，但佢唔會幫人，佢唔幫人。而我成日用一個比較敵對嘅態度嚟去待人，自私，而佢哋忘記咗將佢哋所信奉嘅上帝要教訓，要實踐喺佢生活嘅當中。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信仰嚟嘅。你問佢哋敬唔敬虔啊？敬虔，但敬虔背後佢哋卻冇以愛心嚟到去。嗱，咩唔係全部嘅，都有對人有愛心嘅猶太人。但整體上，你留意報紙，你就知道，即係今日嘅以色列係一個為咗保護自己而不惜做任何嘅侵略行為嘅一個嘅國家。所以特別我哋唔好認識嘅話，就唔好以為佢哋都係即係猶太人嚟嘅喎。耶路撒冷仍然係好多人心中嘅聖城，點解咁神聖嘅國家仍然做咗一啲令人好失望嘅嘢？咁正如羅牧師喺嗰篇文章好似指出，今日以色列係一個俗稱，即係表面上係上帝嘅子民，實際上係一個普通嘅國家，所做嘅嘢唔能夠。等同上帝要指民所做嘅嘢。好啦，咁睇翻我哋今日 弟兄姊妹，信徒，我哋點樣去實踐我哋嘅信仰？我哋嘅主題係咩話？啊，我哋係寧願盡心齊侍奉，裝備自己為主用。我哋唔知今年裏邊，我哋透過唔同嘅方式，要鼓勵弟兄姊妹追求更好嘅靈命，透過讀經。讀書計劃啊，透過講台，透過啲文章啊，透過啲嘅 workshop， 希望我哋升呢啊，嚟升呢，有好好嘅靈命，因為今年嘅主題。不過你發覺咧，一三年係個主題，一四年都係個主題喎，梗係執事會咩啦，即係費事諗啦，就臨裝啊，因為冇咁睇我哋勤力噶，我哋發覺。这个题目其实可以继续去努力，啊，我们引用孙中山讲的说话，急命尚未成功，我们2000年有些地方可以做积极的应付，但都好灵命尽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灵命有没有爱，我们有没有向外去展开，我们有没有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有人在幽暗角落，我们有没有关怀，我们有没有关心，即係可能有唔同團契，有唔同嘅祈禱小組，都係一個發揮我哋彼此關心嘅題目，唔係淨係關自己嘅事情，亦係關心即係別人。聖經裏邊靈命同愛心都好重要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第3章，記唔記得個經文啊？唔使睇見，記唔記得啊？我要有先知講道之能，要明白個人嘅奧秘，個人嘅知識。佢講緊咩嚟㗎？嗰個靈命嚟嘅噃，哇樣都掂，先知講唔知啦，奧秘樣都明白，呢個靈命嚟嘅，哇同神好似好親近，但係佢有咩啊？好多靈命，佢沒有咩啊？佢沒有愛，都係冇益嘅。邊話咩啊？我係咩話？我係恆久忍耐有恩慈，我係不嫉妒，我係不自夸，不張狂，呢個真真正正嘅愛。如果你話嗰個愛係正到對神嘅愛嘅話，咁我諗你識嘅係好嚴重問題。我係恆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呢對神唔係講緊對神，係講咩咧？講緊人與神之間、信徒與信徒之間彼此實踐嗰份愛心，苦心自問，你過一個月裏邊有冇禱告上、言語上、行為上邊去關懷？其他弟兄姊妹，如果有啊，感謝主，因為你係一個真真正正明白聖經教導嘅一個信徒。神係愛，你係基督徒，你都係愛，你都有一份愛心。假如你冇嘅話，唔緊要。今年仲有機會話，我3個月實踐，明年都同我主題，你就去實踐喺餘下人生裏邊實踐，將份靈愛實踐喺信仰當中。雅各有一個更加嚴厲的說話來對他講，雅各即更加嚴厲，嚴厲到什麼地步啊？我們的信心沒有行為，雅各說什麼話？雅各說是死。信心是什麼來的？信心就是靈命，哇，很多事情有很大的信心，但你沒有行為，什麼行為啊？行為就是對愛心的實踐，對人的關懷。當你有一樣嘢冇人嘅時候，你以為你係生嘅，其實你咩？你係死嘅，你係死。呢個係一個好嚴厲的一個警告，信心冇行為嘅相輔相成係死嘅。所以你都唔好明白我講乜嘢嘅話咧，鼓勵你點樣睇嗰度貓狗神學大不同嚇。嗰本書都好好紅啊！嗰本書都係可能借噶，因為你借咗嘅話，你快啲還，有啲問咧，即係快啲睇，幾有趣味嘅嘢。跟住同大家做少少嘢嘛。如果你有一日你唔記得究竟聖經講乜嘢嘅啦，咁用一句説話嚟到講曬聖經所講啲咩啊？好似提過喎，我唔記得咗喎。你做唔到啊？好易啫，執本聖經，其實中間，連中間嘅喎，中間，然之後將呢個 試埋喺呢一度，將呢個你試下啦，你試埋喺度，咦唔好似喎，睇下，誒手軟啲，似啦差唔多啦，咦都唔得得，即係唔似啊？你邊望似唔似啊？似啊！你唔該講乜嘢？啲咩嚟噶？知唔知啊？啲咩嚟噶？我係心，聖經講咩嘅？講愛心，神對人嘅愛，人對神嘅愛，人對人嘅愛。弟兄姊妹，我哋係咩嘅信徒？我哋係自己以為是，知中意點做就點做嘅信徒。呢位是一个信教神、信服神的信徒，一个以爱待神待人的信徒。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环顾世间，实在有很多的信徒，虽然表面上信奉耶稣、信奉上帝，但所行所作的却远离圣经的教导，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态任意而行，而仍然覺得他們信奉上帝。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信奉的根本不是聖經的上帝。你是愛，跟隨你的，信奉你的，豈可以不用愛你的代人代神。將平安堂的眾弟兄姊妹仰望交託，讓平安堂成為一個愛的群體，不是一班只是敬拜等候天堂的来临的信徒，等候永生福乐的信徒，而在现世当中实践福音的大使命，实践爱心的关怀，有这个是真真正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意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要爱待人的话，神啊，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爱包容，被你的爱激励，被你的爱充满，以致我们能有爱心来待人，以致我们能够爱，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Thank you.